今天的第一首歌选择了这首来自罗文的《尘缘》，这也是台湾的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当中的片头曲。继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的片尾曲，这是来自陈亮莹的《余恨》。是来自陈亮莹的《余恨》，也是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当中的主题歌曲。那么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思农思雨这一对兄妹组合带来的歌曲，叫做《双双飞》。这首歌呢，也是当年音乐电视当中很火的一首歌。这首歌的作曲方面，则是来自已故的音乐人高峰。 何时我与你这样共相随， 浮尘溪上怎愿鸟儿把云追，何时我与你这样共依偎， 星星伴着月，酒儿伴着杯，何时我与你这样共相随， 枕儿靠着床呀，鸳鸯对成对，何时我 和

他们可好可好啦。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自己都不是特别熟啊，但是被当中的这种北京的味道呢，非常浓厚的京味儿所感动。这首歌呢是来自朱桦的《我想不起来了》，也是电视连续剧《小井胡同》的主题歌。继续，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位内地歌手早期的作品。这位歌手呢叫做廖百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唱歌啊、哦？但是在早期呢，他刚出道的时候模仿了很多台湾歌手唱歌。下面这一首呢，就是来自廖百威模仿当年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是我自己，说什么自己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尽管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这是来自廖百薇翻唱王杰的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编曲呢实在是觉得不评论了，当年吧，也就是那个时代特色。好，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南昌的歌手谭方斌的首张专辑的几首标题歌曲。因为也许是同样跟杨莹一样是来自南昌的缘故，所以谭方斌的首张专辑当中呢也是以甜歌为主，这首《问候你》呢就是其中的代表。

着那夜星啊，多么是我心上，月儿依稀在告诉我，那一残缺难以补作。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童安格的《星月》。那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两位歌手的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不同的填词哦。一首是来自那英当年为电视连续剧《海马歌舞厅》配唱的插曲，叫做《一种感觉》。而后来丁薇在自己的《断翅的蝴蝶》专辑当中呢，填词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在水中》。这两首歌呢是同样的曲调，这个曲子呢都是来自于三宝的作曲，而且两首歌的编曲非常的类似。连续来欣赏那英的《一种感觉》以及丁薇的《在水中》。 这是两首歌的合成，分别是那英的一种感觉以及丁薇的在水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三个人来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呢是87年的电视连续剧雪城当中的插曲，来自刘欢作曲刘欢原唱的离不开你。这三个版本呢分别是刘欢还有黑人歌手好歌以及黄绮珊，来听三个版本连在一起的离不开你，三种不同的感觉。 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你轻蔑指尖揉碎了我，你孤独风雨卷走了我，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

往的回忆，说来并不稀奇。 沧海笑。